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， 好翻嚟啦， 好啦，嗱， 有咩咧？ 咁呢个都 港独台独 系啦，嗱，咁咧我就 唔系你讲讲，我成日都讲啫，冇问题噶。你香港成日拉人，系咪先？你即系你班社运社运大哥，香港啲社运大哥， 等我讲先， 系嘛？ 系啊，咁你咩秘密先？ 所以你话佢系真系系咪武统？佢又講武統，你吹佢仗咩？佢冇犯法啊嘛，大佬啊，係咪現金法律？ 人哋等我講緊秘密，屌你乜你發表偉論啊？你又加真啊？ 你講秘密？ 係啊，我講秘密。 你冇講我啲啊？ 你有秘密咩？ 好啊，得啦，大家聽明啦。 今次我台灣咧識咗位咧，就係啲江湖大佬嚟嘅。咁啊，即係傾開偈，佢話：，屌你啊！我話黃之鋒上次嚟台灣，我爭即係佢淨係佢唔係爭啲啊，係淨衝埋去打佢。 打揼佢 啊！咁啊， 新聞都有報導。 啱啱有個差佬就出現，咁佢就冇揼到。咁 打佢不成， 咁佢同我講，即係佢覺得 講個單， 佢覺得係打唔撚到黃之鋒咧。 愤 愤不平，咁佢同我讲，咁我话你唔好打佢啦，你做咩打佢啫？港独啊嘛，港独要打佢咯，咁因为佢好捻憎台独，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将台独同港独咧就拉喺埋一齐，即系台独都要打，咁港独嚟到台湾 都系要打， 都要打噶啦。咁我话喂，你冇捻搞错，呢啲老粗咧，我好难同佢解释，即系嗰啲意识形态啊。咁我只系话俾你，港独同台独系两嚿唔同嘅嘢，不过咧佢哋会互相取暖。你应承我，下次见到黄之锋，冇捻揼直佢。咁佢话：，你大哥讲，我听你讲啦，以后唔打佢啦。嗱，咁啊，黄之锋，你唔捻使多谢我。不过，即系我都觉得，我想搭陈，即系喺理论上我都想搭陈你，但系一个文明社会唔应该咁样嘅，系嘛？即系亦都唔应该透过其他嘅人嘅手段咧，去搭出一个你唔同政见嘅人。係嘛？咁所以黃之鋒我幾撚憎你都好，嗱吳家產你同台灣嗰啲乜撚嘢咩黃國昌老師嗰啲黐撚埋一大堆，呢個你嘅事嚇。咁但係我能夠同你講到説話，我都盡量講。 係一個文明社會就唔應該用呢個訴諸武力行動嘅， 係嘛？即係你就呢一次呢個韓國入中聯辦，你幾個吳家產發表聲明，我已經想揼柒你噶啦。 嗯。 係嘛？咁但係一碼歸一碼。係嘛？咁所以咧就咁，我都勸呢個江湖大佬，你冇撚搞啦。總之香港嘅嘢，你冇撚多事啦，唔關你事嘅嘢，你要揼就揼柒台獨佬啦，你冇撚揼柒港獨，港獨唔撚同佢哋一樣嘅。係啊，你話唔同一樣就唔同一樣啦，唔好撚解釋啊！即係你啲江湖大佬啦，解釋呢啲嘢噶。咁佢啊，你大哥話唔揼就唔揼啦，咁啊唔揼啦，係嘛？咁好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講完啦喎嚇，即係李毅被第七高徑呢度嚇，冇咩講噶啦喎。好啦，咁我哋。我哋繼續講咯，咁講我哋國民黨啦，梗係係咪？ 有咩講先？ 有秘密先，冇秘密。嗱，其實有秘密嘅。 最大秘密就係 唔 係 呢個秘密咧？我唔講得，因為秘密頭先嗰個，頭先嗰個都唔算係秘密，係可以公開。嗱，因為點解我講秘密咧？因為咧，我頭先咪講過咯，三號晚呢個劉湘泉，即係呢個捐咗3000萬俾，即係同我哋國民黨交咗一個月嘅經費，佢同埋呢個國民黨嗰個海外部主任一齊嚟啊嘛，係嘛？咁呢個海外部主任佢係阿吳敦義嘅身邊嘅大臂嚟噶嘛，跟出跟入噶嘛。咁我食飯， 主席辦公室嘅秘書 係咪大臂咯？咁我坐低，我梗係第一句問佢啦。我話主任，今日有冇料爆啊？ 有梗係有啦。 咁佢話：嘿，我有都唔會話俾你聽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三杯落肚。四杯起身，咁啊，梗系有嘢都爆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呢啲咧，我唔觉得嘅。 你顶住顶到佢哋三杯咩？ 佢三杯啊！屌，我梗系唔系三杯啦。我系饮果汁嘅，我怼捻住佢三杯。 你三杯果汁换佢三杯茶 啦。 你啲怼嚟怼去嗰啲。就梗系我哋啲细嘅嚟做啦， 跟住第四杯佢起身就攞下就勾勾啦嘛，咁啊讲咗啲嘢咁，但系呢啲嗱，即系我又唔会孤陋寡闻嘅，其实冇乜大秘密嘅，咁跟住咧就嗱，咁我哋讲啦，咁啊十号啊，咁啊喺呢个国民党嘅中常会里边咧。咁啊，吳敦義就已經宣布啦。佢話：喂，我唔會參選呢個。 舊年我都話噶啦， 2020。 舊年我都話噶啦，佢 即係估中咗， 我估中。 啊，咁好啦，咁啊， 估中啫。 因為嗱，我哋一路講噶啦，只要吳敦義唔參選總統，佢講乜撚嘢都啱噶啦。 是有一個高點了， 因為你要參人哋不知道你是不是參選總統的話，你講乜撚都不啱，因為大家都覺得你做 緊， 你做乜撚嘢政策都是可能為自己當量身訂造的嘛，所以你一話不選，咁個天空就比較明亮啲。好啦，咁究竟韓國瑜會不會被徵召呢？因為好撚麻撚煩，出面好撚多傳言。嗱，呢個國主任講嘅，大家不要聽出面傳言，你哋出面所聽到嘅嘢全部都唔撚啱嘅。咁但係， 哇！呢個已經係好大秘密嚟嘅咯。 唔係，咁但係，有好撚多傳言，最後變成事實噶嘛？屌你乜你飲咗一兩杯，你就呃鳩到我咩？ 而家出面傳咗好多樣嘢，是但即係你亂槍打，你是但一有槍中。 嗱，因為咧， 全部都唔係事實啊嘛。 因為有啲有啲又話喂，徵召佢嚟參加初選，係嘛？咁徵召佢嚟參加初選，咁嗰啲想參加初選嗰啲太陽話：屌你咁啊！你即係擺佢落嚟一初選，咁我哋咪輸鳩緊。我做乜撚嘢？無論都俾900萬出嚟， 陪你玩 我啫。咁屌你老母！咁我梗係唔撚選啦。咁但係喂，你咁樣搞你即係屌你即逼鳩我啫，係嘛？咁我條嘢唔撚信噶咯。咁有啲又話徵召揾人同佢攞表，咁呢個撚樣你最後都要佢簽個名落去噶嘛？係咪咁好啦，咁即係唯一就係講緊徵召，一徵召佢出嚟，咁其他啲太陽就嗱都好撚大鑊嘅。嗱，朱立倫比較快爽快啲，佢話：喂，你徵即係成喊話添啦，喂，唔知你快啲徵召韓國瑜， 你徵召我支持， 我全力支持。咁而家最難擺平咧， 黃金平， 黃金平。 黃金平都拍曬影曬相出嚟啦！你而家你唔參選，因為你做咩我都支持你噶啦。咁 因為黃金平咧係佢。都講佢話：，屌你咁，你啲政策亂鳩曬龍，我唔撚你噶啦，我照事情走啊，我就參選到底。佢到今日都係咁講。好啦，咁如果真係嗱，因為韓咁，我哋講翻轉頭啦，韓國去訪問美國啊嘛，咁去到美國，咁佢又即係嗰晚嘅晚宴咧，又講一句，佢話1月11日，即係出年啊，2020年1月11日， 台灣 見。 咁即係有好多選擇啦。 哇！屌你乜嘢野人遐想啊，大佬係嘛？咁乜撚嘢台灣嘅？咁 睇選舉啊嘛。 咁你翻嚟投票咪見到我咯。 好啦，咁啊之後啲記者啊 問佢， 你問韓國瑜，韓國瑜就主要都係耍撚咗你嘅啫。 咁今日都未諗 揾個老婆啊，李佳芬，你咁啊？唉， 洗衫 唔係啊，佢講少咗幾個字啊。佢話2020年1月11日台灣見。投國民黨邊一票？佢話佢少咗呢幾個字啊，其實佢應該咁講嘅。咁啊，當然嗱，我哋梗係唔會理李佳芬講嘅嘢啦，我哋梗係以韓國瑜講嘢為準啦。所以同埋你睇到佢嗱幾日嘅行程啦，因為佢今日係到咗呢、這個 洛杉磯， 唔係今日喺洛杉磯會飛去呢、這個三藩市啊，都係飛三藩市。而家可能已經到咗添。好啦，你睇佢所講嘅嘢。佢就話明白我以高雄市市長嚟啫，但你睇佢所有講嘅嘢咧，都係以總統高度去講。嚇乜撚嘢？咩台灣安全啊？乜撚嘢人民有錢啊？你啲屌你諗嘅官，你唔係一個市長講嘅嘢嚟嘅。你睇佢所有批評呢、這個黃丹又好，批評呢個蔡英文又好，佢都係以總統候選人嗰個咁樣高度咧去講呢番説話。咁所以我哋估。因為同埋佢本來係臨訪美之前咧，吳敦義話想同我見個面嚇，咁韓國瑜就話唔見，一切等我訪問完美國翻嚟先算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咁啊嗱，我哋咁嘅睇法咧，即係話你俾我有咁多日咧喺美國裏邊再諗下先，同埋咧我美國訪問嘅時候咧，睇下外界嗰啲人。對我睇法點睇啊嘛？同埋啲美國友人又會唔會有幾句鼓勵説話先得㗎？係嘛？ 冇錯。 咁又即係建功啊嘛，大佬係咪？好多人都話：我屌你，逢係選總統都要去美國 面試， 美國面試㗎嘛。咁所以咧就 可能佢會再去多次喎。而家 會嗱，如果決定咗之後咧，可能都會去多次嘅。我估應該如果之後決定，應該7、8月咧，可能會去多次嘅。 嗱，咁去華府㗎咯喎。 嗱，呢次佢特登係唔經華盛頓， 係啊， 唔去紐約呢兩個重鎮啊。去埋曬東岸去呢、這個波士頓 啊， 哈佛大一定去啦，因為哈佛就請佢去噶嘛。咁啊嗱， 嗱，呢度又引申另外一個，又係另外一個撲街叫黃丹。 哦， 哇！呢條撚樣酸言酸語到，喂，我係呢個費正清中國研究院嘅合作研究員，我都唔知呢件事。好顯然啊，屌你咁啊，你哋自己托大嘅啫。 我自己走去哈佛租個廳，就自己找人嚟。 唔係啊，聽佢係話係佢係話韓國瑜去敲哈佛道門，俾我嚟講咁撚冚家產嘅喎。好啦，嗱咁我哋睇下即係哈佛哈佛嗰度佢點講啦。 個主任 咁呢位咧，佢話咁啊，即係當時講完呢啲嘢之後咧，咁啊呢個新聞局局長咧，高雄市嘅新聞局長咧就話黃淺秋，佢就話拎過呢、這個。邀請函出嚟，嚇、啊，即係話，喂，屌人哋真係請我喎！ 屌你拍門敲 嗱，咁咧，阿黃丹咧就話，其實主要就，喂，你嗰都唔係演講，你嗰都係即係閉門座談嚟嘅啫，唔係演講。 我哋唔好講嗰啲，我哋講主辦單位點講嚟嚇。主辦邀請呢一方咧，哈佛大學嘅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義明，佢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表示咧，個黃丹 嚟噶， 個黃丹評論韓國瑜嘅講法，好明顯係不正確嘅，好失禮。佢話我哋好高興韓市長造訪，我哋可以理解呢次韓市長造訪嘅行程安排方式咧，亦都理解黃丹點解會提出質疑。但係黃丹嘅講法咧，好明顯係不正確。我哋確實提出邀請，並再次重申係我哋有提出邀請。 嗯， 咪你好簡單啦。 係啦，咁 你黃丹做乜撚嘢？ 嗱，至於佢話嗰個你個座談，你即係大家坐埋傾偈嘅啫，唔係演講。咁嗱，佢個座談會嘅形式咧，其實咧點樣咧？先由韓國瑜咧就講就一個演說啦， 演說先 啊，就講大概係二三十分鐘咁樣，跟住咧就同啲學者咧就對談嘅。咁依、這個。即係依個去講嗰二三十分鐘算唔算演講咧？嚇、啊、咁啊，即係大家自己。 唔係呢個唔使理佢啦，總之就係而家係 重要。 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嗰度係真係請佢。咁你黃丹講乜撚嘢啫？關你咩事？ 因為黃丹佢就講啦，即係佢話：喂，我係話你唔係開演出唔係喺度開講座喎，嚇唔係演講喎，我唔係話你唔係哈佛請你喎。 嗱，其實咧、啊，如果講。serious 啲，其實閉門會議係仲撚重要過你公開講，因為你嗰啲冚唪唥真係學者專家嚟嘅。 呢位宋主任， 你老母你喺個大殼度幾百人嗰啲有乜撚嘢學生啊、掃地阿嬸都會嚟得噶嘛？ 嗱，咁呢個宋主任咧，唔係我哋宋志偉啦，即係呢個費正清中心嘅主任咧。 一位洋人。 係啦，咁佢就話啦，咁其實咧，如果我哋想聽佢哋演講，我喺網度係上 YouTube 大把聽啦，我使乜嘢去嚟請佢嚟做一個政治演說咧？咁其實我係想去同佢了解 交流， 係了解佢 上直接了解咯， 大家交喺交談。之中咧了解多啲， 即係最重要就交流。 呢一扎友根本就係一啲嗰啲，即係嗰啲 bot 啊， 智囊啊， 嗰啲智囊， 智囊， 佢根本就喺度套緊你韓國瑜對治理 台灣 台灣嗰個睇法。 嗱，咁因為依個研究中心咧，其實係喺美國嚟講咧，一個係非常即係一個中國研究嘅。中心嘅重鎮嚟嘅，咁裏面咧不單止有洋人嘅，咁其實有兩岸嘅學者都有不少，包括香港學者都有喺度嘅，咁所以咧係出席嘅咧就唔止洋人嘅，有亦都有大陸學者喺度嘅。 咁所以咧，即係呢個黃丹啊，自己稱呢個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員咧，佢咧其實咧呢個研究員咧係好撚濕鳩嘅啫，係俾$500攞個證，係可以借圖書。同埋咧，有啲演講會咧，你係可以入去聽， 去出席， 係咁多啫嘛。 咁依個唔係話交$500就得嘅，咁就仲有佢有限額嘅，即係 佢有三封推薦信。 係啦，咁同埋咧，每年咧得120個，每120個名額嘅啫。咁所以咧，你 都係有朵啦，即係。 係啊，咁當然有啦。 呢個朵，呢個朵唔可以大到屌你咁啊！即係呢個你成個研究中心嗰啲嘢，你都會知啊嘛，大佬。 即係你個名都唔一樣噶，個名呢個。 係 research sausage。 阿 sausage 係啊 ，sausage 啫嘛。 好啦，咁啊，即係唉， 都嚇得 嗱，依咁講，韓國瑜而家做乜撚嘢咧？在民進黨或者綠營都不是啱嘅，一正常啦，係咪？但係班柯仔尖專家起哄咧，我都有撚戇鳩喎。你咁撚知件事發生咩事係嘛？ 咁但係以今時今日韓國瑜嘅人氣咧，其實佢做乜爛嘢都啱， 就好危險咯。講真，如果咧韓國瑜咁樣出嚟嘅話，其實即係民進黨，即係我講遠少少啦，即係民進黨已經以韓國瑜 為 國民黨嘅假想敵， 係啊， 咁到時一出咧，哇！就大鑊啦！用韓國瑜嘅獨有方式嚟打翻佢啦。 係啊，所以你睇下，喂，屌你咁你喂，你有冇見到蔡英文、賴清德去揾朱立倫啊？或者抨擊嗰啲啊？冇嘅， 冇啊！ 而家一切所有對撚住呢個假想敵，因為佢知道你一定會出嚟。 咁亦都喂， 我想聽下阿三哥講一講咧，阿吳宗憲咧點樣批評阿黃丹喎？好冷過癮喎！ 我冇听喎， 你突然咁讲，我点背咗佢讲乜嘢出嚟啊？你真系 你讲啦，吴宗宪又好 juicy， 即系话呢个黄丹咧，即系 你自己想讲啫，你明知大家都讲唔到 啦。唔系，因为阿张三咧都引述过，即系三十年前咩话呢位文人呢啲文人 嗱，其实唔系吴宗宪讲嘅，咁就即喺。網民講嘅，咁咧就三十年前即係六四時候咧，咁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大家即係北京嘅民運咧，咁其實大家感動過嘅，咁佢哋咧黃丹就係企喺呢個人民一邊，就係、是、要求咧政府咧俾温飽人民，咁但係今時今日佢就反轉嚟企喺政府嗰邊咧譴責人民咧要求温飽，嗱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因為針對韓國瑜講話，咁我哋最緊要咧都係人民有温飽。啊，咁就即係話同賣嘢俾大陸啊，咁我賺大陸錢，咁我哋先有温飽先再講啦，咁樣。咁黃丹咧就講呢句説話，咁有網民咧就咁樣回應佢，咁其實即係好老實，即係黃丹我哋而並唔係睇而家，即係可以即係分割佢啦。而家黃丹其實已死嘅啦，唔係以前大家五四時代嘅，六四時候嘅黃丹嚟嘅。 啊，可唔可以引用呢、這個即係？阿習帝講嘅咧，我哋唔可以用而家呢個黃丹去否定以前嘅黃丹，亦都唔可以用以前嘅黃丹否定而家嘅黃丹啊！ 哇，你好圓喎， 太極飛太極啦！我哋唔可以用而家嘅三十年去否定以前嘅三十年啊嘛！太極以前嘅三十年否定而家三十年啊！ 太極本無極喎！ 嗱，即係嗱，我哋而家即 係 點唔中意，即係而家我哋點唔中意而家嘅黃丹，唔中意而家嘅吳若開希都好。咁其實當年佢哋真係喂， 咁啊係咯，你唔好用而家嘅黃，唔好用而家黃丹去否定以前黃丹咯，咪啱咯。 係啊， 我覺得冇錯咯。 咁即係黃丹其實咧，當年黃丹已死㗎啦。 我 當年黃丹已 唔係我另一句咧，我就即係啲網民咧，另一句咧，我就覺得好深刻嘅。係 點樣？ 即係每次去台灣之後咧，我都肥幾磅翻嚟嘅。係咁，佢哋批評咧就係話咧，呢啲民運人士咧，即係台灣嘅食物真係太邪惡，食到呢啲民運人士咧肥頭耷耳。 我覺得呢個唔公平嘅， 係啊， 我覺得唔公平嘅， 係啦， 即係你用即係佢肥與瘦去批評佢， 即係肥嘟嘟 唔啱嘅， 即係人身攻擊肥豬。 嗱，依個我覺得就唔真係唔好，即係唔啱。我哋即係以事論事啦。 唔通我又話黃丹陰陽賊咩？雖然佢係控制 佢 噶嘛， 係啊。 唔係我 即係同 即係同意呢個事實啊嘛。我去親台灣。 哇！我都肥 翻嚟都肥幾磅翻嚟啊嘛！咁啊，台灣啲食物好邪惡。 我香港都肥咧， 真係 好邪惡啊嘛！ 咁但係嗱，佢嘅即係身形咧，咁同佢嘅説話就係無關嘅。係 無關啊，無關啊！我唔係歧視佢啊。 係啦，咁嗱，但係即係喺呢度，我哋可以睇翻啦。咁即係我哋人民要求温飽，有乜嘢問題先？你當年喺天安門絕食咁多日，你都係要求共產黨俾人民有温飽嘅啫，係咪啊？ 好啦，嗱，我哋喂，仲有時間，我哋講埋最後一個 topic 啦。咁啊，嗱，啲根據咧叫做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亞洲核安全研究嘅最新民調指出，嗱，咁呢個民調啦。即係當然有啲人屌你咩假嘅呢啲問題，美國佬嗱人哋做咗好多年嘅，年年都做嘅， 最終係一個最終 即係廿年啦。即係話唔係頭先我講嗰個咩國土安全百分之七啊幾，然後咧就言論自由可以壓縮到廿幾，唔係呢啲嚟嘅，啲突然間做嘅，為咗個議題而做，佢係年年都做。 係啦，頭先阿謝公講嗰個咧，可能係就係話啊，即係而家啲啊。譬如 Now 電視咁啊，有個乜嘢嘅即係投票，咁大家自己撳撳撳咁做嗰啲、啊、 即係呢啲 追蹤性投票啦， 追蹤 性研究啦， 即係大滾筒式投票啦，屌大滾筒式嘅民調啦，即係佢滾滾咧，然之後第二年再滾一次咁，都係啦，係嘛？好啦， 我做了幾張圖，因為大家不用看那麼辛苦。 好， 我們看第一張圖先，有黃色黑底的。好了，如果台灣宣布獨立，沒了個立字，會引起大陸政府公大陸公台台，請問你贊不贊成台灣獨立？嗱，因為即係講緊咧，如果台灣宣布獨立，大陸就揼柴你，咁你贊唔贊成啊？佢話贊成嘅咧就18.1%，非常贊成11.7%， 啊，都係贊成啦。 咁即係大概三成啦，即係三成咧就話，屌你揼我，我都要獨立噶啦，啊，即係呢啲係即係死硬派嗱，呢，這個符合咗綠營佢哋嗰個票嘅，大概廿幾到30%度，深綠嘅呢扎，即係屌你，你揼我我都要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第二幅咯。台灣宣布獨立，大陸又不會打你的話，請問你贊不贊成咯？多啦， 勁啊， 幾啊，62%啊。嗱，咁睇到其實咧，即係台灣咧，即係台灣人，就算係贊成獨立嗰啲咧，其實都務實，真係好似賴清德講，係務實嘅一個台獨。 即係話我宣布獨立，你唔打成我，我梗係宣布獨立啦，大佬。 你揼我啊，我諗下先。 你揼我就少撚咗三分，少 一半就多啊， 少一半啱一半啱一半。好啦， 一半就多。 咁我哋睇翻第三張啦。好啦，對於台灣同大陸之間未來嘅發展，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可能，亦都有人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可能。請問你比較同意邊個？嗱，兩岸統一比較有可能嘅咧，就18.1%。咁啊，台灣獨立咧， 比較可能性咧，29.6%。 冇反應。包括嗰啲乜撚嘢拒絕答啊、睇情形啊、冇意見啊，又唔知道咧，就22.2%。咁你都睇到咯。即係大家對呢個將來有機會統一係比較多啲喎，差唔多接近一半， 接近五成喎，啊， 好冇曬啦，真係。 啊，即係因為你睇到個趨勢啊嘛，因為大陸勁啊嘛，強啊嘛，佢哋覺得，哇，屌你，我哋咁撚細，一個屌你泰山壓頂，我瓜撚咗啦，係咪咁？所以咧，有一半人覺得，喂，俾人統一嘅機會大好撚多喎。好啦，我哋睇翻第四章啦。如果台灣同大陸發生戰爭，請問你會採取乜嘢行動？啊，咁啊， 支持政府決定。 嗱，呢啲 從軍抵抗， 嗱呢啲我哋用攞嚟做例子嘅，呢班全部係咪鳩鴨派嚟嘅？即係話咧，喂，支持你咧揼，我哋反擊揼直佢，因為唔撚使我揼啊嘛，我梗係你咪出口術啊，參加抗議咪冇事咯。嗱，從軍呢、這個，從軍呢個比較好啲嘅，嗱呢個老實啲嘅， 正 其他啲乜撚嘢保衞 國家。 後勤補給啊， 捐錢啊，都視為咧願意抵抗，即係總之呢一 咁都叫願意抵抗，都係23.3%大佬。 好啦，跟住咧仲有一個數字好玩嘅， 最好噶啦。 嗱，依個笑笑啊，依個 笑撚死你嗱！如果台灣同大陸發生戰爭，請問你認為大多數台灣人會唔會抵抗？會嘅係28.6%， 依三 一定會嘅33%， 61.6% 啦。呢個數點嚟嘅咧？喂，佢認為。喂，佢唔係覺得自己係啊，佢覺得人哋係會啊。 嗱，我哋即係嗱，我哋再睇睇翻前面嗰張先啊。嗱，唔該，睇睇前係啦，依、這個嗱，願意採取行動嘅得23.幾%。好啦，你但係嚟睇翻再睇最後嗰張先。 最尾嗰張，最尾嗰張。 嗱，就慢慢最後嗰張嚟。 係啦，最後一張。 咁啊，最尾嗰張 咧，唔該，最後一張啊，係啦，嗱，依一度你話大多數台灣人會唔會？ 自相矛盾喎， 係啊，嗱。即係係咩？點解會 話人家的孩子可以死？ 嗱，依個即係話嗱，我咧就未必出嚟嘅。不過咧，阿 我相信有人出嚟。 嗱，我相信宋子威出嚟嘅，佢咁撚會出嚟嘅。 唔係啊，我嗱我就最多捐錢嘅啫。但係喂，阿宋生好撚熱血嘅喎，佢一定會去嘅，一定打正門俾嘅。 十個救火的少年。 嗱，依個咧可以睇到啦。嗱，就如果會打仗嘅話。我咧就唔會打嘅，不過覺得咧宋主委咁大隻，平時食咁多啊，咁應該出嚟嘅。阿錢兄咧即係咁愛國，都會出嚟嘅。 你認為 係啊？ 大多數 嗱個數字，佢嗱佢啲文字都好精準下嘅，係嘛？請問你認為大多數台灣人會唔會抵抗？你認為即係我認為，我嘅認為，點 因為我膽啊， 係嘛？ 會嘅，會嘅， 我一定會捐錢，我一定會抗議，但我相信你會去嘅，咁樣樣啫。咁啊又 會嘅，會嘅， 一定會， 會嘅都係，即係喂，就算係我認為會。 都是只有 28.6% 而已，33%。 大家呢記不記得在之前呢大家看過民調，就是在台灣做的民調，就是說如果兩岸戰爭的時候會你覺得你會不會 是去同一、這個即是對抗這個共產黨之類啊，這樣啊是六成幾接近七成的。好啦，這個包括就是一個問題出現了，大家看到獨立大學這個文卷裡面是說你宣布獨立，如果台灣宣布獨立解放這個共產黨打過來的時候你會不會去 抵抗， 而那個呢就沒有講到原因，只是說兩岸有戰爭的時候就突然間發傻打過來，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， 不同的概念 來的，是 的， 所以呢 好，概念 文俊說 如果你宣布獨立他就打過來了，你會不會打， 不是這一間大學的民調，我覺得啲文字係用得比較精準， 係啦， 係真係反映到人性啊， 係啦， 呢個真係人嘅心底裏邊咧，就真係反映到出嚟啦。 係啊，嗱，咁喺度咧可以睇到啦。咁其實大家覺得邊個準啲？我覺得肯定呢個準嘅， 呢個準啦。 呢個喂係充滿人性嘅表現嚟嘅，反映到人性嘅嚇，唔會話頭先講嗰啲，哇，我會啊，吹水啊，真係嚇你。如果今次即係話解放軍已經喺福建。登咗船啦，過緊嚟啦！我相信 而家機場有幾架飛機可以隨時走得嘅，屌你諗我都湧去，大佬啊！我同你打， 係啦， 我鳩啦， 唔止七成啊！我相信有八成以上。 我捐錢買汽油，屌你買撚到汽油，我上咗飛機先。唔係，即係你睇到而家，因為其實嗱，我應該咁講，其實台灣人係唔撚想打仗。 嗯， 我哋唔好講邊個打邊個。 翻返嚟廠先，唔該。 佢哋根本唔，因為喂安享太平咗幾十年， 係 冇錯啊。 我點解仲想打仗先？所以咧，要建基喺呢個環境之下，其實就要尋求同即係同共匪咧，係要和平。所以你話你哋話啊，你諗乜你唔敦義啊咁撚嘢？當贏咗之後咧，就會同共匪簽和平協議。喂，佢信唔信守承諾，另外一回事。起碼嚟講，我換取咗一段時間嘅和平先啊嘛，大佬係咪？我可以整軍待武，另外一回事啊嘛。 時間換空間 喺度，並唔係話向呢個共匪投降。只是說我怎樣跟一個惡鄰強大的惡鄰相處， 即現實上是要這樣 做，所以呢即我們看2020這個 選舉其實是波濤海浪的，民進黨是只有一招，沒 錯， 就是激共匪 搞事， 還有分分鐘共匪不能搞事，他自己搞事， 嗯， 現在你簽11飛過台灣中線嘛，你唔撚好啦，你唔撚飛啦，啊，共產黨，我怕撚咗你， 軍又飛， 我飛過去， 冇錯啦， 我撩鳩你打，你打唔打我先？ 要幾下嘢，你一射我，我就話你打我， 係嘛？喂，到時同埋到時口同鼻講，你可以話我冇飛呢個中線得嘅。 冇錯， 我 本來就冇中線噶嘛，你話噶， 係嘛？佢話噶嘛，係嘛？屌你嗱，即係共匪咧，有時啲嘢夾硬嚟嘅。台灣就當然冇中線啦，三八線都冇條三八線啦，冇唔到畫條三八線出嚟噶嘛，唔加賊，邊係畫條三八線？大家 understood 嗰度有條中線，你飛撚過嚟梗唔撚啱啦，係咪？梗係要屌柒你啦。咁好啦，共匪話屌我嚟屌你，你哋選舉我，我冇撚同你製造炮即係彈藥啦，我唔撚飛啦，我屌你諗我呢而家到1月11日，我屌你諗我，哎呀唔撚得你嘈啦，喂，咁你激唔撚起共匪嗰啲矛盾嘅話，喂我揾嘅。我找了兩隻 F5E 飛鏈過去中線， 我搞 你喎， 唔射飛彈， 唔好撚講唔射飛彈， 射紅 山，我就喺你嗰度中，我飛鏈過中線嗰度繞兩圈，咁你共匪頂唔頂得順先？嗱，我其實好撚驚嘅，擦槍走火，到時共匪一個發神經，喂搞撚掂一隻戰機， 跟住 喂成個選舉就翻盤噶啦，係嘛？ 打個斯巴蘭， 所以即係未來係。充滿了一些不確定因素，是很危險的， 即是他們會玩的，玩到底的， 是啊，因為他輸定了嘛， 他沒有東西可以再輸了嘛， 他輸定了嘛，喂他輸定了，我屌你，我真的跟你盡地一鋪，跟你玩鋪勁的， 沒錯， 跟著你揼窒了我就算計我停止選舉，國家進入一個緊急狀態， 我都贏，因為我執政嘛， 系嘛？佢都宣布噶嘛，所以未来日子咧，其实都咁。 屌你乌鸦口，唔好讲。 好啦，咁啊，下个礼拜我哋继续。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